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快餐命没有错啊。 嗯， 快餐命讲咩啊？讲你 吓，讲我， 讲你啊。未讲你之前咧，咁都交代咗先啦。因为上个礼拜话要讲青青世界同球水山嘅分别啊嘛。 嗯， 最大其实好短嘅啫。 嗯， 最大分别梗系钱嘅分别啦。 唔系咁地理位置都要讲下嘅。 地理位置就当然近啦，因为佢喺布吉。 咁球水山喺边？就喺 喺布吉嗰边咯。 之间啦，即系你啱啱你平时行去沙湾嗰条隧道上面就系球水山 啦。嗰度其实佢算系布吉区啦。咁如果你 青青世界咧， 就南山啦。 南山嗰边，咁如果我哋行 S3 嗰条高速咧，入翻嚟深圳咧，咪有一段好长嘅隧道嘅，上边就系青青世界啦。 OK， 咁其实我唔清楚啊。咁最大分別梗係價錢啦。 嗯， 酒店嘅價錢大概差唔多咗。如果譬如我住到木屋嘅話咧，咁啊價錢大概差唔多， 都係六七百。 啊，都係平少少啲嘛，可能會平啲咁多咧。球水山， 哦， 都可能平幾，都可能幾廿蚊嘅啫。我冇資料喺度，冇手機喺度。 嗯， 咁啊係，但係咧，去球水山都有個泳池嘅。 嗯， 但係球水山嗰個泳池咧就好細個嘅。 嗯， 就唔顯眼嘅，即係好啦，普通嘅泳池啦，可能麒麟個酒店嗰個泳池仲靚過球水山嘅，嗰個泳池就好垃圾，而且個泳池好多細路仔啊！ 麒麟有泳池嘅咩？ 有麒麟泳池啊，連五星級點會冇泳池啊？ 喺邊㗎？ 室 外定室外㗎？ 室外嘅，室外 嘅。外 㗎。即係咁講，你有時咧租一啲房咧係可以見到 望到泳池， 係泳池景嘅，但係你哋。有幾可打開個窗望望下面係咩啊？ 第一時間入到房就拉埋簾先， 拉埋簾先啦，咪先？咁球水山咧，咁啊酒店差唔多啦。咁你車費咁啊？如果球水山咁近咧，我就唔會搭地鐵噶啦嘛，我的士噶啦嘛。咁都要幾廿蚊啦。咁又車費又會唔同啲喎。咁 四五十度啦，係嘛？去到球水山。 如果你喺布吉去就應該，如果你喺六約去應該四五十度啦。咁上下啦。咁佢最貴嘅係咩呢？最貴梗係玩佢啲機動遊戲啦。 哦，球水山有個類似主題公園咁嘅嘢。 係啦，球水山就有一個濕溝主題公園啦。 哦。 咁有啲咩海盜船啦、 細路仔玩下。 啊，嗰啲咩太空蜘蛛啊。 唯一會死人嘅就係個機動遊戲出意外嘅啫。 係啦。 嚇就嚇你唔死嘅。 啊，真係。咁都唔係嘅，佢最勁嗰個最撚貴嗰個呢就係個摩天輪，唔係個過山車，都有一個圈俾你嘅，嗰個圈係非常之時髦㗎啦，好細個圈嘅啫。咁啊，即係但係嗱，當然啦，佢點玩法嘅咧？球水山就你要入去入園，跟住就買一張 入園又有個入場票咁樣， 係啦， 跟住就買一張卡咁樣咯，充值卡， 係啦，充值卡咁你充。三百又好，四百好，五百好，其實充幾多都得 㗎。 咁佢會退返俾你㗎。 咁 你跟住呢就攞呢啲呢張卡呢就去玩啦 ,do 啦。咁平到呢有幾蚊。 嗯。 貴到有幾廿蚊。 嗯。 就不等嘅。咁呢每次 do。咁你玩晒呢其實呢我試過一次呢喺短短我好似同上三妹㗎。 嗯。 啊唔係同廣東妹啊又玩過一次。就話我已經有好多都話唔撚玩啦唔撚玩。唔係驚啊，係太低能啊，即係太撚低能啊！屌你嗰啲咩 類似咖啡杯嗰啲 啊，咖啡杯嗰啲點玩啊？哇黐線！哇我俾阿廣東妹逼玩嗰隻旋轉木馬，我已經屌你都想死㗎啦！屌你老，旋轉木馬啲唔係玩嘅，屌你老，咪黐線！咁佢又咁去玩，咁啊即係有種我唔玩。咁我都要俾阿廣東妹玩㗎嘛。咁但係如果佢又要玩我唔玩我唔陪佢就好啦戇鳩㗎嘛。但我玩又覺得好戇鳩喎。 咁你咪企喺外面幫佢影相囉佢。 咁佢得佢都唔得㗎佢呢啲咩㗎。嘩嗰啲咪跳樓機屌你囉咪黐線。分三次跳㗎屌你囉咪戇鳩。 點樣分三次跳啊？ 佢跌一跌落嚟停停再跌一跌落嚟停停跌一跌落嚟停停。佢、 哦、 每一次佢三粒屌唔會喎。 哦 即係完全唔撚精壓㗎。 即係佢啱，其實啱啲十零歲嘅咧，十八歲至十歲到賭玩嘅就差唔多。 小學雞啦， 嚇、啊！真係好撚小學雞先得，即係我哋玩唔到。但係唔知點解咧，啲女其實幾中意。但係咁樣，如果要去玩喺嗰度幾單大消費㗎。咁、 嗯 啊、隨時四嚿水咧，一斬下眼就冇啦。咁、 嗯、 我計條數話，如果求水山又冇又咁樣玩四嚿咁啊四嚿水。食嘢唔平嗰度，因為下面、 嗯、 因為其實周圍都冇嘢食嘅又係，一係又 即係夜晚又冇宵夜 嘅，啊，一係行出行出去出邊，咁一係就喺間酒店大堂嘅二樓嗰、那個。 咁附近有冇啲民居啊？有冇便利店？ 有民居， 即係你行到出去嘅、 啊，都有啲便利店嘅，其實都可以買到。 咁都好過星星世界啊！ 係啦，星星世界完全連便利店都冇嘅， 與世隔絕咁喎，大佬。 咁但係我諗啊，我係使過啲錢嘅戇鳩啊嘛，係咪先？咁啊，所以我就打算去咗青青世界咯。咁、可能啦，下次睇下同邊個啦，下同邊個啦。如果新啲嘅女嘅話，又幾中意嘅話，咁咪同佢求水山咯。其實價錢係差唔多嘅啫、 嗯。 但係最大問題，我係唔想去就啲濕鳩機動遊戲。我今耐係覺得嗰個摩天輪係可以好玩少少嘅啫。但係都係低鳩能㗎。咁、 okay. 咁我咪最後都係取消咗星星世界囉，咪取消咗求水山去星星世界。而且星星世界即係真係又可以影下相。 嗯。 求水山呢我唔好計多關落雨啦。咁其實都幾多人㗎。 嗯。 你星期五六日呢零舍多人添。而且暑假期間呢其實唔係好建議人去嘅。咁、 嗯、 譬如你過咗暑假呢可能會好啲。就似好似而家咁大概七月啦。哇！咁求水山就百逼爆噶、 嗯， 因為我又覺得貴啊，啲老豆老母覺得平啊嘛，因為點解？哎，抌幾嚿水，等馬騮自己就玩咗，自己唔實使你嘅，屌又可以喺主題公園食煙又話屌你老味真係啊！我食下煙，我咁啊可以佢親子啊，等啲仔放蕩下咁啊，咁佢又唔使點做啊，其實好啱啲一家大細去嘅，咁一家大細去親都。三四個人啫嘛，所以逼撚爆個牛水山咯。咁、暑假就其實唔係好大成去。過咗九月啦，嗱過咗九月，仲有睇一提，逢係網友你知你度假村啦，除咗係恆溫泳池係全年無休之外咧，所有度假村戶外嘅泳池咧，就四月一號開，十月一號停。咁所以咧，如果譬如你啲網友諗住游水嘅，又攞個泳池啊，我唔好講佢乾唔乾淨啦，我哋唔講呢樣嘢啦嚇。咁、咧就最好就其實九月至十月，九月即係暑假完咗，咁啊少啲細路仔，啲細路仔啦，實屙尿啊，屌你真係實屙尿啊！咁你九月至十月咧就少啲細路仔咧，咁大人你都希望你博佢有啲文明啲啊， 有啲公德心， 有啲公德心，而且。而且深圳會好啲嘅，啊，嗰啲人會真係文明啲嘅。當然我都唔敢講啊，但係就你可以係九至十月去嘅，最穩陣。 唔見屎都開心嗰啲。 唔見屎開心啊！唔同嘅，喂，嗱，你成日俾人誤導啊！你又見到嗰啲喺網上邊嗰啲相啊，嗰、那個泳池屌你塞到爆一爆啊嘛，啊插針插唔入啊嘛，喂，唔係噶，我去嗰啲泳池唔撚係咁撚樣。唔係好多人嘅咋，你係游到水嘅，啊，你唔係浸緊水，係游到水嘅，即係你俾一兩張可能係嗰間泳池啱啱新開，啲、人新屎坑咪湧曬過去啫嘛，咁佢哋 係咯，嗰啲內陸地區，咁咪一開閘就個個湧去， 啊，個個湧去咁樣咪咁影一張，咁你以為全中國嘅泳池都係咁？你唔係咁樣嘅，好舒服嘅嗰啲。啊，所以有時睇相咧，而家嚟嚟去去都係嗰張相啫嘛。你試下影我下次你試下其他唔會有人喺度㗎，基本上即係游水唔係一個好。 咁大梅沙都多人嘅，如果夏天去，但係就未至於佢嗰張相咁恐怖咯。即係人多都係喺岸上面嘅啫。 啊，其實真係唔多人嘅，你唔好俾啲 落水都游到嘅，游遠 啲。有啲人係特登呃鳩你哋嘅、你 因為大陸其實有好多大陸人唔識游水嘅。 嗯、 即係佢哋去沙灘咧，真係企喺度玩沙嘅、就算係即係佢哋一定唔會游到出去嘅，所以、即係你如果識游水，佢哋咪游遠啲咯。 係咯，而且佢最多都係抌垃圾啫嘛。係啊，你話垃圾多係真嘅。咁、我 依家都冇玻璃樽啊啲嘢啦 ，OK 啦。 我目測咧，我去親啲小梅沙、大梅沙咧、 都係幾多垃圾 嘅。嗯，咁佢有人執㗎啦。 哇，執唔切㗎。我死你聽咁啊！下次有機會啊，我又講下大部分大小無沙呢次 唔抌咪得咯。 啊，呢次講咗青青世界同球水沙有分別，下次又講下講下大梅沙同小梅沙有分別啦，有分別㗎。 嗯， 有啲有少少分別㗎。我死你聽咁咧，留翻下次講啊。咁呢次咧講翻個主題啦。咁啊叫做快餐運啦，即係阿碌，即係你咁樣幾撚慘啊？其實你 做咩？ 太太遠遊外遊，咁啊有兩咁啊有。過幾個星期啦，好似十日啦，都有啦，其實有十日啦，有啦，有十日， 差唔多兩個禮拜啦， 兩個禮拜啦，兩個禮拜唔喺深圳， 嗯， 啊咁你有兩個，我有咁巧，我得閒，又有啊新加坡嘅朋友過嚟揾你，咁第一次就同你去咗神獸啦，咁啊好衰唔衰啦， 係 啊，你話屌爆袋啊，屌爆袋。咁啊過夜變快餐啦，係 咯， 都唔撚緊要啦，咁咁啊，到阿新加坡嘅網友走咗啦，啊，跟住咁啊，點可以唔咁撚難得？點可以唔整個過夜玩下咧？咁我跟住我同阿碌就走撚咗去食 X 寶，咁啊又咁啊話明玩過夜啦，係嘛？玩過夜，咁又係快餐喎，變咗 係咯。 佢點解會咁撚樣嗱我哋講講個過程啦，可能時間耐咗 ，OK？ 你面拜唔到我，啊面唔買翻嚟啊？咁啊，話說咁我哋就照舊啦，都係去聖德堡聖 X 堡啦。咁跟住而家都係訂酒店，企咧瓜都訂曬啦。我已經問阿碌，阿碌其實咧習慣咗咧，係去到睇啱咗件嗰件女，你諗住去博嘢啦。啊，咁你先至攞酒店嘅。平時我同阿碌就通常我唔係啦，我一定因為我一定要過夜啊嘛。頭先我唔揾女過夜，我都要揾有地方瞓噶嘛，我冇地方瞓啊嘛。咁我一定係租酒店啦。咁阿碌有地方瞓噶嘛。咁就所以阿碌咧就唔會租定酒店先嘅。咁今次就唔同啦，我同阿碌講，喂，咁撚難得， 擺明過夜 啊啦，你唔撚租定酒店，係咪？是不是有啲未拿過先？咁阿碌都同意嘅， 啊 你都同意嘅，咁啊嗱林啊，咁啊早啲去攞房啦，佢攞房仲有一個奇怪嘅，我哋星期幾去㗎？我哋星期五去㗎，好似係，星期五去，咁我星期四日同阿林訂房啦，咁啊問好曬啦，我話要兩間酒店房啦，講好曬㗎啦，咁阿林話好，咁我話第二日星期五，即係星期五我哋就。去食 X 寶啦，咁攞房冇房，咁跟住我哋就走去唔知醒，就冇幫我哋攞，攞酒店房，咁咪打電話俾佢咯，哇瞓到黃朝白眼，覆個電話俾佢，老公好啦，我先得幫你訂啦，咁樣我哋先至可以成功攞兩間房，咁唔緊要啦，咁樣都係攞到兩間房。咁跟住都係最緊要有可以沖定啲咖啡啊，沖個涼先啦， 浸啦， 可以瞓一陣先啦咁樣。啊，仲要幾點咪？阿林仲喺度話：乜你咁早嚟嘅？我心諗：屌，我哋不嬲都早嚟㗎啦，又是我，係咪先？啊，咁啊唔緊要啦，唉，咁啊算啦。咁啊，我哋咁啊去咗酒店咁安頓咗啦，跟住食啲嘢啦。我哋食啲咩㗎？ 冇走咗去咪揾嘢食咯，咪結果咪食個。 食個最撚平嘅嘢，咁因為咧又唔可以講時間關係嘅，其實我哋有時間嘅，但我哋又唔撚實想食啲，即係其實兩條友唔知食乜。 你去商場又唔知食乜好，好似太貴咁樣兩個人食。 即係上次我上次同阿碌去聖城 X 寶咧，我唔同我新加坡網友，我同新加坡網友咧就係走去打邊爐啊，食麻辣火鍋，因為新加坡網友其實少食啊嘛，少食呢啲咁嘅嘢噶嘛，咁我咪同佢。去食嗰啲嘢啦，咁同你啊，乜柒都食過啦。 咪咯，我又冇所謂。 所以上次咧，再上一次咧，同阿碌去食 X 寶咧，我哋係食麥當勞嘅。哇！唔加咗幾年啊！我真唔係講咗幾年冇食過麥當勞啊！喺香港都係啊。咁食麥當勞，喂，嗰度咧我都戇鳩㗎啦。即係屌你山長水遠翻去大陸，梗係食餐好嗰啲好啲㗎啦。 麥當勞好慘啊！屌。 都 家陣有啲自制喎，任你 揀。我係真係覺得嗨嗨地嘅，咁總之麥當勞我係覺得嗨嗨地嘅。咁啊，總之我覺得，算啦，食。咁呢次仲係， 啲食碗牛杂， 嗯， 几钱咧？$7， 嗯， 你又整嗰碗 咩重庆小面嗰啲啦， 啊，$10+， 咁上下啦， 系，哇，真系破咗我有史咧，有史纪录咧，食夜晚嗰餐饭最平嘅嘅纪录嚟啦，基本上， 嗯， 真系纪录嚟噶，我未试食过少过$10噶啦，即系冇可能少过$10咯，冇可能少过$30嘅，或者咧，我夜晚食饭，咁有个好处， 嗯， 好处系乜嘢咧？就因为神山虎嘅关系啦。嘅神山虎咧，就建议你咧空肚饮嘅，空肚饮嘅。但系神山虎有一个唔好嘅地方，嗱，我做生意系咁嘅，吓，佢有缺点，我真系会讲嘅。神山虎真系好削胃，吓，你空肚咧，你个胃系好唔舒服。但系记住，系个人嘅啫，有啲人系冇事嘅， 我咪冇事咯， 吓，你咪冇事啦，我就好大件事嘅，其实，我胃系好卵唔舒服嘅， 嗯。 但系讲真，我亦都认同，你食得太饱， 嗯， 真系个胃吸收神山虎唔够咧，系会差少少噶， 嗯， 吓，咁其实最好系咩嘢咧？就食少少咯， 嗯， 吓，咁啊，平时我屋企梗系整两块饼干啦，吓，而家我用呢个36小时两包嘅方法噶嘛，系咪先？咁啊，食啲饼干啦，咁啊食少少嘢啦。或者下午茶食少啲啦，咁呢次啱啦，整碗牛杂， 嗯， 喂，嗰碗牛杂都系屌咧，$7牛杂，有几多有几饱，有几饱肚咧，咁啊食咗少少耐，咁跟住啊，神山虎都未饮啊， 嗯， 系你知我冲咗一支噶啦，而家冲咗一支神山虎摆喺 battle 啦，啊，咁跟住一食完嘢啦，咁跟住就同阿碌上房啦，吓，即系上酒店上 K 房啦。咁啊，睇女，咁啊，其实第一转嘅好处，其实冇睇第二转嘅咯， 好似系 吓，第一转就嚟咗三件，啊，有一件就我话上次打假波， 嗯， 咁其实你坐过噶啦，嗰个你坐过噶啦，咁啊，有一次咧，我咪话你坐完之后，我就差咗一个微信，跟住我就喺向西村嗰间维基，冇閪掉嗰次咧，突然间佢。可以出嚟落大雨，又去落大雨嗰次咧，吓，咁佢肯出嚟，咁啊诊咗佢俾钱嗰次咧，咁我因为佢打假波噶嘛，咁，我就一早同阿碌喺节目讲咗啦，咁阿碌知啦，阿碌见翻呢件女，你梗系唔拣啦，吓，咁跟住有两件啦，第中间嗰件咧就应该系你同我都唔会拣噶啦，系咪先，系嘛，好啦，咁剩翻第三件阿碌你系拣咗嘅，其实我就想叫你唔好拣嘅。因为你呢件咧就系我上次姨妈到嗰件嚟嘅， 哦， 即系屌屌下屌捻完，突然间姨妈到，啊，点解冇网友记得翻啦？咁嗰件女嚟嘅，嗰件女有一个好大嘅缺点，唔系姨妈到嘅天，佢都唔想嘅 ，OK， 嗯， 就系对波好捻透， 嗯， 啊，好捻即系点样讲咧？ 就麻包袋啦， 麻包袋啦，即系好捻简单嘅。而家我识点形容啦。就等于你平时夜晚瞓觉你要揸自己春袋， 嗯， 嗰种头发就差唔多啦， 嗯， 吓冇你嘅春袋冇脂肪㗎嘛，得两粒滴㗎啫，得两粒而家就你泡嗰个感觉呢，你揸你自己春袋呢就似嗰个感觉啦，咁泡啦，咁屌你呢不嬲你自己就都有春袋㗎啦，你实际揸嗰个嗰度咁泡个波咩，但都唔知㗎嘛，唔知，因为你未见过，因为上次我都系见过一次啫，因为嗰次就系同阿新加坡網友去噶嘛， 嗯， 啊，咁跟住就你嗌咗佢，我真係好想叫你唔好啊，不算啦，冇計啦，咁樣啊，你就嗌咗唔通我叫佢翻屋企啦，呢個唔得噶，咁你咪嗌咗，咁佢都好嘅，好玩嘅 ，OK， 咁啊傾好曬啦，跟住你就好奇怪啦， 嗯， 點解你嗰日冇記唔得翻咧？點解唔過夜咧？ 好似係因為 唔舒服。 因为唔舒服咧，唔记得咯，好似系条女话唔舒服嘛。 嗱，因为好捻简单啦，因为嗰件女同我嗰次咧，就虽然姨妈到啫，佢唔姨妈，佢姨妈到，佢都陪到我八点几啊， 先走， 佢系可以过夜嘅， 嗯， 即系突然间有件女可以过夜，而你又冇过夜咁，咁你真系啱啱讲 几捻，好似系佢唔舒服啊，唔记得咯。 所以你系几捻快餐命咧？ 系咯， 啊，咁而且嗰件女又唔 like 你啊， 嗯， 啊都 OK 嘅， 都玩得几开心啊，系咪先？ 态度又 OK 嘅， 态度 OK 啦。咁啊，讲下你嗰件唔好讲啦，讲下我嗰件啦。 嗯， 当然咧，气肉嗰啲我下个礼拜先讲啊。咁啊，本来咧我就谂住 揀一件上次新加坡網友揀嗰件嗰件女啊，幾多靚嘅？ 唔過夜嗰個嘛。 啊，唔過夜嗰、那個。嗯。但係咁樣，但係即係有個問題咧，就話我有另外一件女咧，就成雞咪叫我揾佢嘅。 嗯。 啊，嗰件女咧就係話，我懷疑佢聽過我節目嗰、那個啦，即係又可以即係自己枕頭戰鼓啊，又識得啲後插啊，又鍾意浸浴啊咁樣，哇！真係成套智能俱樂部嚟㗎嘛，籃板嚟㗎嘛，即係佢鍾意啲嘢我都鍾意㗎嘛，我都會做㗎嘛。咁呢個女仔，咁其實佢不嬲呢都揾我嘅，揾我做咩呢？其實揾我呢就唔係話當然啦，佢實話想你想而想而啦，咁想我啫。咁其實為咗咩？佢揾咗佢諗住訂房啫，因為佢即係 Expo 有個唔好處咧， 都有任務嘅， 有任務啊，即係佢哋一定成今日叫你訂房嘅。咁我因為我同阿新加坡網友嗰次咧，就因為本來想嗌佢嘅，即係佢成今日叫我訂房，我就要制一制佢，我就俾佢知我嚟到，就唔撚執揾佢。咁我特登咧就貼咗幅相。喺聖德堡喂 Expo 玩嘅期間貼咗張相，咁擺喺朋友圈，俾佢見，特登俾佢見到啦，特登俾佢見到，咁佢就知道啊，我特登嚟唔喺執揾你嘅。當日咧，即係同新加坡網友嗰日咧，阿林林都話：，你揾唔揾揾唔揾翻佢表妹啊？嗱，係佢係林林嘅表妹。 嗯 ，OK， 話係表妹啦，我即係真定假唔知啦。嗯，即係你諗下，個表妹咧帶佢出嚟做雞咁，屌你啦！你林林你都同你做親戚都幾 唔錯啊， 都唔錯喎，咁益佢係咪先？啊，帶個表妹出嚟做雞啊，真係好撚嘢，又唔見你做雞咯，可能以前做過雞嘅，我唔撚理佢啦。 嗯， 啊，所以我成日覺得呢啲應該唔口噏表妹嚟嘅啫，可能同鄉 同村 咁咪話表妹咯，點會有人帶個表妹出嚟做雞嘅啫？你知撚事啊？咁跟住佢咁啊，咁第一次特登阿林林就叫我同我講話。佢表妹得閒，問我制唔制，我就唔撚制。我話佢好撚煩。如果你成日微信，而且我好清楚佢嗰個微信咧，唔係群發嘅。因為佢每次想你兩個之前咧，就加兩個字，佢就牛哥。想你。咁撲你個街啦，即係淨係發俾我一個啫。但你發俾我一個係真係因為你想訂台啫。咁你哋認為我係會一定會幫你訂台喎。咁你成我佢每次發俾我咧，我就嬲佢撩你老尾去。都得嘅，我想你想幾想我冇問題噶。咁你咪過嚟羅湖咯。我哋揾間主題公園主題房玩咯，係嘛？佢又唔肯喎。咁即係我咪谷撚佢咯。咁我佢睇幾好玩都好，你唔聽我講。咁我咪算啦，屌你啦！我嚟特登就唔揾你，特登都唔揾你嘅。咁啊。OK 啦，咁啊，我到呢次啦，咁當然啦，你諗下，哇，屌你老母又枕頭戰鼓，嚇、又可以後入，又鍾意浸浴，咁屌你老母，即係我又真係幾撚鍾意嘅，而且嗱，坦白講，佢樣唔差啦，即係唔算好靚，但佢都唔算又唔好矮，咁某程度都啱啊，而且佢真真正正嘅飛機場嚟嘅。好撚窒飛機場，即係平撚過你㗎，一定平撚過你㗎。 咁撚似喎。 即係平撚過你㗎，好撚。即係其實每一樣好多嘢都啱㗎，又夠淫窒。即係唯一唔好處嘅地方呢，就係嗰日我訂嗰間酒店呢，嗰間房呢，就冇浴缸嘅。好撚嗨㗎，有仲有幾分鐘我講埋呢度就完咗佢啦。聖 Expo 呢，我哋有時去攞房呢，係唔知即係同一價錢啊，同一價錢。同我而家住維記依家維記一樣嘅，同一價錢佢俾個房係次次都唔同嘅其實。我上次同新加坡網友咧住嗰間房咧就好大嘅，我嗰間房好撚大間嘅。但係就大得嚟咧，但係冇浴缸嘅。都係冇浴缸嘅。OK， 咁今次住呢間咧就好撚細間嘅，細間得嚟更加冇浴缸啦。係咪先？咁我再上次同你去噶嘛？同你去噶嘛？即係同呢件即係呢件女啦，即係呢個表妹啦，同呢個表妹去嗰次咧，就鳩埋咁撚大，又有浴缸嘅，即係我同時間俾同一個價錢嘅酒店，三次連續三次嘅房都係唔係一齊同嘅， 即係睇下你有冇床啦， 我都唔知睇点睇佢点安排啦，真系唔知睇佢点安排。咁啊，咁呢次 OK 啦。咁啊，阿碌你啊隔你啊快餐病冇办法啦。咁我就唔同啦。咁啊，我啊同阿经理讲，啊叫你个表妹过嚟陪我啦。啊，咁我费事拣啊。啊，因为因为真系几好玩 ，OK 吓、咁每次即系好捻奇怪嘅，每次我觉得好玩咧，都紧会唔好玩。即系一个咁嘅问题嚟嘅，即系每次好玩就谂住就唔好玩，即系我举几个例，嗰啲完咗嘅，下个礼拜先至讲点解点样唔好玩，但其实唔好玩之中都几好玩嘅、啊，即系好似蒙古妹咁，我第一次好好玩，我第二次又 一般啫， 一般啫，啱啱第一次同阿广东妹系、好好玩嘅，咁其实跟住想同佢玩耐啲。即係我想有目的咧，我先會帶佢去求水山嘅啫、即係想同佢關係好啲咧，先、帶佢去求水山。但係求水山嗰次又冇玩喎、因為可能天宇關係啦。其實佢嗰次去求水山，即係每次佢諗住，個面麥係好撚正嘅，去到嗰個結果又真係唔好嗱，咁你聽下，下個禮拜我同呢、這個我而家叫表妹啦，好冇？叫表妹嘅女仔，點樣唔好玩之餘？ 又有少少好玩， 有少少好玩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